音樂可以是私人的日記，亦都可以是時代的記憶，成寨有樂。 嗱，咁咧就我哋阿徐少華一唔喺度咧，收視率即刻下跌喎，點樣解釋咧？其實 因為佢原來好受，聽阿 Lance 講咧，好受一啲。 佢而家有個新嘅朵嘅，叫修頓王子。 係啊，好受一啲。 自從8/20遊行之後咧， 係喎，女聽眾嘅歡迎。 有一班女聽眾追住佢鏈嘅手臂啊，咁樣聽講啫，我都係，因為當日我都啱落機，所以就唔喺現場。 哎呀，你 係啦，錯過咗呢、這個， 錯過咗俾人鏈手臂嘅機會啦， 千祈唔好鏈我。 演第度好啲系咪？ 系啦系啦，哇！大家见到啦，徐少华揸住呢个关刀，成个 figure 咁样企你隔篱，点解？ 哇！直情系嗰啲中华英雄嗰啲 figure， 好明显就系呢个咩啦，烈风咁嘅造型啦。但系咦，话唔单止有胸肌添，条裤下身都好犀利喎，个大髀我讲紧。 系系系， 即系着呢个一身嘅滑浪风帆啊，呢、這个黄德森嘅打扮。 大髀呢個位 係啦，爭啲以為黃德森嚟添，真係。咁咧就呢個希望大家咧，為咗證明大家唔係為咗睇俊男咧，就希望我哋起碼都上翻2000-3000啦，收視率。 係咯係咯， 係咪先？如果唔係嘅話，就證明我哋城寨嘅聽眾嘅質素同 TVB 差唔多。 原來都係睇樣， 都係睇樣，係嘛？仲要係睇啲唔靚嘅。系嘛，沙华珍、蒙眼坚之类嘅人咁样，咁就唔系几好啦。咁咧就系借啲时间多谢一下我哋派书嘅城寨人上去攞书嘅，同埋好多人帮手啊。 系 系啦，咁咧就因为咧，有听众攞完书之后咧就留低帮手啦。 系， 咁就其实我唔记得咗系，好似叫 Leo。咁咧就亦都有聽眾咧，係自己上嚟主動，即、就、係、是、一早上嚟開始幫手派書啦。咁、當然就我哋局長黃錦星啦，台柱 係 台柱。當日阿 Lance 表演呢個扮六八九咧，都引得不少嘅中年婦女嘅歡心啊！ 係啊， 喺度扮六八九講嘢，係、哦、啊，好多人聽留喺度聽佢講嘢添啊！ 哦，係啊，而且大家都懷念六八九原來。 可能啦，而家開始係啦。咁咧就有阿 wing 啦，有阿 ming 啦，有阿翔啦，有呢個 lens 啦，有呢個阿 dorothy 啦，亦都有呢、這個阿聂德宝啦。 嗯。 啊、lens 仲有冇？我忘記咗。 有冇忘記咗？ 啊，仲有 jonathan 啦，係啊 ，jonathan。咁咧就有啲好耐冇見一段時間，就走翻出嚟幫手喎，咁樣。咁、所以咧就呢、這個派書行動咧，就能夠圓滿結束咧，都係即係多謝呢班義工同埋上嚟攞書嘅朋友。咁好多人好有心嘅，我覺得。即係擔心我哋咧，因為我哋攞完書之後就 post 話攞台嘅。 係。 咁好多人就好慌張，攞台你係咪準備著草咧？咁樣。咁我就話唔係，其實我哋因為出租咗一邊寫字樓，咁嗰邊嘅寫字台就冇用啦。咁、就呼籲大家呢，如果你哋上嚟攞書嘅話，如果屋企需要呢個型人寫字台呢，咁呢就可以上嚟攞埋咁樣。咁、尺寸呢，我哋喺 Facebook 度有講㗎啦。咁另外呢就要講一講呢，就係、是、我哋城寨人嗰個課程，香港人香港史呢。咁上個禮拜我哋就發出咗 newsletter 俾嗰啲城寨人，就話俾你聽報名㗎啦。咁但係我估計有啲人咧係冇開個嗰個 email， 就可能跌咗落去嗰啲 junk mail 嗰度睇啦，就同嗰啲咩 Expedia 啊，同嗰啲 Suji 啊，就一齊嘅命運就跌咗落去， 同埋嗰啲 Viagra 嗰啲啊， 我冇嘅嗰啲，你而家成日上嗰啲網站先有嘅啫。 係啊係 係。咁咧就呢、這個。未必有睇到，咁就而家節目裏面話俾大家聽，9月30日就開學噶啦，咁就盡快報名啦，就嚟額滿噶啦，已經係剩翻好少量嘅名額。咁、如果你哋報咗名嗰啲咧，我哋因為呢排咧執寫字樓就忙，咁未得閒咧聯絡大家，咁大家唔使擔心嘅。如果之前用 email 報咗名嗰啲咧，就一定可以準時開波，準時翻學。咁其他嗰啲今日聽節目先知道嗰啲就快快脆脆啦，就係、是、只限呢個城寨人嘅會員報讀。9月30日咧就總共有6個禮拜，每一個禮拜嘅星期六晏晝3點到5點。咁其中有一個禮拜就係去香港墳場做呢個 field trip 嘅，就係導賞活動。咁裏邊咧就介紹一啲大家從來冇想象過一啲好重要同香港歷史有關嘅一啲嘅紀念碑啊，其實就喺香港墳場裏邊。咁、就希望大家聽緊節目嘅朋友，如果又係會員嘅咧，就嗱臨快啲報名啦。咁就去 Kowloon 星寨。 gmail.com 咁咧就係可以報名嘅嗰個電郵，寫低你哋係報讀呢個香港人香港史課程，你嘅會員號碼、名字同埋聯絡方法咁就得噶啦。咁啊，翻翻嚟講今日嘅主題咧，就係呢個中環摩天輪。其實本來我初初睇就有少少事新聞一宗，咁啊諗住梗係兩邊嘅呢個承辦商就玩嘢啦。舊嘅承辦商就夾新嘅承辦商俾錢買嘅摩天輪啦。咁然後呢個新嘅承辦商就一路等到 deadline 你要交地啦，你就要賤價賣俾我啦咁樣。當時我就諗住食花生嘅啫，其實。但係睇下睇下越睇就越唔對路。 係喎。 咁咧，林鄭今日開聲就逢親林鄭切割親嘅咧，都會有蠱惑嘢。 嗯。 即係等於呢個易結鑊，通常都係咁嘅，越係黐鑊嗰啲，佢先至唔俾佢黐埋嚟啊嘛， 先要搣甩佢。 係啦，先至搣甩佢噶嘛，係嘛？如果唔係就咁煎薄撐或者呢個煎呢個暗裂咁樣，佢唔需要用易結鑊都得噶嘛，用生鐵鑊都得噶嘛。咁、易結鑊逢親話唔關我事，嗰啲總會有蠱惑嘢嘅。 越係大聲話唔關事，就越緊要。 係啦，呢個鄭子成先尋啊，叫做 Chang Chi 星先尋啊， 即係 鄭子成正後群啊。 即係其實同六八九一樣。 係啦，其實六八九一樣。六八九就一講親就有陰謀，一出親就有陰謀。咁而呢個林鄭一講親唔關我事咧，亦都係真係關佢事，甚至係有更大嘅問題喺後邊嘅。咁而家就呢個黃偉麟出咗嚟講啦，發展局局長，亦都有呢個邱騰華出嚟講，經商局局長就好奇怪啦，兩個都係林鄭嘅頭馬，就幫主子擋刀啊！而家衝出嚟。咁嗱，呢單嘢點嚟嘅咧？其實嗱，即係聽落都幾匪夷所思，我覺得成個招標過程。大家都知道啦，而家中環海濱用地咧，就係叫做三號用地嗰度咧，就有一個咁樣嘅摩天輪，即係阿明福合舉行演唱會隔離啦。係啊，咁咧就呢個摩天輪，大家見到咧就好學唔學就抄乜鬼嘢咧？就係抄呢個 London Eye 啊，呢個所有嗰啲大城市都有， 都有一個 Eye 版啊，東京台場啊。Tokyo Eye 啊，總有呢啲。 我之前去布達佩斯都有一個。 係啦，咁咧就最近史篤城都有呢個 eye 叫 shit eye。 咦？史篤眼。 咁咧就呢啲咁樣嘅摩天輪咧，就幾十其實就係倫敦千禧年嘅 project。就係當時喺泰晤士河畔咧，就起咗個 London Eye。係。咁就連埋呢個 Norman Foster 嘅一紮建築啊、Tate Modern 啊，同埋嗰條橋啊等等咧，就成功咧就令到倫敦一個古老嘅城市咧就翻身。就吸引咗全球嘅目光。好啦，跟住就全球嘅 copycat 就出現啦。 係。 香港差唔多係水尾之中嘅水尾。 仲要是一個 真係啊！台場嗰個都唔知道比香港早咗幾多啦，已經 係。仲要是一個細好細矮嘅摩天輪，好細個嘅。 係啦，咁咧就呢個摩天輪咧就據說啊，唔係據說啊，據呢個投資推廣處嘅網頁介紹咧，就係、是、當時咧就係向外招商揾翻嚟嘅。咁外資嘅就叫做 Swiss X。係嘛 ？Swiss X 好似 係啊 ，Swiss 係啊 ，X A E X 係啦。咁咧就好奇怪嘅，政府就用一個臨短期合約。就批出三年的營運，但是他起這個摩天輪就用了十幾個月，我就不明白當日為什麼這間Swiss，我當它是瑞士公司，為什麼會這麼笨招的呢？是吧？你要投資這麼大的錢，那個capital investment，我講緊，不是operation，是capital investment，你的資本投資這麼大，成億嘢起個摩天輪，然後你扣除你建造摩天輪嗰一年幾時間，實際上你兩年營運時間都唔夠，就要重新再招標。當日我就覺得哇，點解政府咁聰明嘅咧？咁我諗就係梗係到時梗係俾翻佢啦，大家有 understanding，因為嗰個係一特殊項目嚟噶嘛，同埋佢有營運呢個摩天輪嘅經驗，除非佢跌死人啦，犯咗啲好嚴重嘅即係人為嘅錯誤 啊， 係啦，成日故障啊咁樣，咁事實上又唔係喎。這個摩天輪開波以來據說比昂平360故障的機會還少， 是昂平360， 昂平360還多一 點，真的經常壞的， 是的， 是的，比港鐵更好， 是的，真的的，比港鐵更好，是的，但是呢，就是在三年任，就是這個營運期約滿，就政府重新招標，這個Swiss，瑞士的公司就竟然就落選，入了圍，不過落選，好了，新中標這間公司是什麼呢？就是一間叫做 TECL， 這間 TECL 的公司呢，就是一元公司來的， 是 的，是沒有營運摩天輪的經驗的， 去年才成立， 是去年，是為了，可以這樣說，是為了必 呢一個中環三號用地，先至成立嘅一間公司。咁咧就一個外籍人士叫做鄧米高。 同埋睇翻個英文全名咧，好鬼冇誠意嘅，即係等於好似你公司註冊處求其開間乜乜華盛貿易公司一樣。 嚇、啊、華盛， 即係咁解啊！佢叫做 好猛喎呢個名。 The Entertainment Corporation Limited， 娛樂公司咯， 就係叫娛樂公司，真係叫娛樂公司。The Entertainment， 好明顯就一啲誠意都冇嘅， 好冇誠意， 好 generic 嘅名啦，係啦係啦，即係等於嗰啲即係 真係公司註冊處。 譬如你開個網台叫咩？我叫做 Hong Kong Web Radio 咯， 係咯， 係啦， 即係等於係佢真係嗰啲綠色盒已經整好曬嗰啲咁樣嘅。 好啦，就呢間一蚊公司咧，就成功咧，就嗱，你睇黃偉麟喺電視前邊經商局呢個發展局局長咧都講就係話，因為佢承諾大幅降低票價，由$100就降到$20，咁我就心諗啦，喂，呢間瑞士冤大頭公司營運咗，又收到$100，都翻唔到本，即係 operation 啊都賺唔到錢，呢間新嘅一蚊公司憑乜嘢降到$20可以賺到錢咧？佢有解釋，佢就話咧，佢就搞嘉年華活動。就主要咧就喺嗰度賺錢，就唔係喺個摩天輪營運嗰度賺錢。嗱咁都係啫，但你冚唔到條數，因為摩天輪營運嘅成本咁高，你 capital investment 你都成億嘢， 係咯。 除非佢就諗住夾到唔使錢翻嚟嘅啫， 又或者 嗱咁就有所謂啦。 又或者你嗰個租約係好長嘅， 係啦。所以我就話政府會唔會有打龍通嘅成分呢？就係話投資推廣處就喺外資。找在外國找了一間冤大頭公司回來就起了一個摩天輪、因為這些實際上一開波政府官員呢的心態我很明白，最怕什麼呢？不是賺不到錢，最怕什麼、出意外， 是 所以他一定呢是不可能給一間一蚊公司去營運的、一定是有一些有經驗的公司起了一個摩天輪，然後呢是一間叫 Dutch Wheel 的公司，就是 provide 了那個圓碌碌的摩天輪的那個機件，整個的機械之後呢、營運了兩年多了，發覺 work 了，那就再轉手給另外一間本地公司。我見到的就是這樣的情況，我覺得是相當之荒誕這件事。喂，這件事如果你是國際醜聞嚟嘅，其實 我即係呃外商啊，擺明係揾佢過。 唔係，當然你話呢個係合約精神，你肯落答就即係你自己笨啫咁樣。咁、如果唔係投資推廣處就俾阿 David Webb 今日發現啦， 係 古壇長毛急急刪除咗呢個叫做成功爭取啊， 成功例子啊， 係啦，呢個成功案例就喺網頁嗰度刪除咗呢間公司呢個成功案例喎。 即係話其實投資推廣處喺 Invest Hong Kong 嗰個網頁嗰度咧，係 call 過呢一間 SwissX 啊， 佢曾經 call 過 Uber 都係。 係啦，Uber 係都係成功案例。成功案例，而家兩個都刪咗， 都兩個都刪咗。咁我就話啦，好啦，跟住咧，一周刊就再踢出呢間公司嘅背景嚟嘅。 緊要啦。 咁呢個鄧米高咧，其實咧就係做呢個歐陸嘉年華，即係友邦歐陸嘉年華嘅搞手。咁而呢個歐陸嘉年華嘅另外一個 partner 咧，嗱，即係佢頭先你講嘅咩 Entertainment Corporation TECL 係 Limited 咧 ，TECL 咧就係鄧米高嘅。咁但係鄧米高喺另外一個 operation， 另外一個 project 裏邊咧，就係同呢個歐陸。就有幫歐陸嘉年華就同另外一個人合作，而呢個人呢就係吳光正嘅女婿， 係 都未完，跟住呢個而家中環摩天輪嘅用地，喺規劃裏面就叫皇后像廣場走廊，就會起五座商業大廈，然後咧以呢個天橋行人天橋連接就去到海邊，嗰度，咁咧其中一幅。推出會賣的地咧，就係喺摩天輪嗰度。係啦。咁所以就究竟裏面有冇古惑嗱，我就唔知道。但係咧，始終呢啲標書嘅，以我所理解，雖然政府有中央投標委員會，但係標書有好多古惑嘢，就係個 spec 啊，我哋叫做。 同埋嗰個咩？ 個 spec 點寫啊？ 係喎，即係亦都有人發現咗佢個 spec 真係改咗嘅喎。 係咩？ 係啊。2013年招標嗰陣咧，佢係有四個 criteria 嘅，譬如相關經驗佔20%，收費優惠佔10%，宣傳營運管理佔30%，改善海濱佔40%，呢個就係2013年嗰個準則。到2016年 再招標咧， 相關經驗嗰格冇咗， 哦，咁你就明啊？呢、這个叫 收费同优惠就变咗40%，宣传营运管理20%，改善海滨20%。 咁就证明度身订造就系，如果收费占40%，咁你肯 你 人哋收 120蚊，系 你收20，喂，你早出声啦！我哋两个成立一间2蚊公司，我10蚊， 5蚊，我5蚊， 系啊 ，Lens 跟住整一间5蚊，又唔需要相关经验，咁你凭乜嘢批俾我咧？ 系， 我系1蚊公司啱啱成立， 系咯， 咁点解 Y 系呢个邓米高呢间公司呢？系咪？咁我觉得就应该将所有入中标嘅人咧，将佢公开。我觉得要 系， 系咪先？如果唔系，我甚至怀疑系有打龙通嘅成分喺里边。 嗯， 系咪？根本就是你改咗个标书系咩咧？就系、是、哦，营运摩天轮原来系直情系原本占20% 呢一个经验啊嘛， 相 关 经验啊嘛， 系冇咗啦。 系啊， 咁其实我觉得政府咧，根本上就唔在意个摩天轮营唔营运嘅，因为佢准备起楼， 都起楼啦，根本系啦， 系啦。所以就算你话唔系打龙通都好啦，佢系出蛊惑，佢根本就唔介意呢个新嘅营办商倾唔掂数嗰阵时拆 Q 咗佢咯，佢都唔知几 happy 啊。 又或者佢唔想救呢个营办商，第时喺度阻住起楼。 Yes， 佢正正就系惊呢样嘢。点解咧？因为一批咗俾呢个 SpaceX， 佢继续营运呢个摩天轮嗰阵时咧，佢推出嗰个地拍卖，佢唔走，或者佢要到期先走嗰阵时咧，就好麻烦啦。 系啦。 咁但系如果呢个摩天轮冇办法营运落去嘅话，提早宣布。三年，我想是全世界城市最短命的摩天轮啊！系啊，真系两年 几 啊，两年 几 就系三年都冇啊！咁就玩完啦，要还完，因为佢就嚟到期要交翻幅地 ，recover 翻幅地俾政府啊嘛，要拆除翻嗰个摩天轮嘅。其实呢间公司都好大镬噶，佢而家就叫做床板夹乜乜啊，两边夹，因为佢到期交， 佢礼拜四要拆噶啦， 礼拜四要拆， 系啊， 跟住佢要拆嘅话，佢点啊？佢要罚钱啊！你明唔明？佢点交啊？礼拜四点拆噶？ 系 嘛？咁跟住咧。仲要還原喎，拆完之後，咁你起碼幾個月啦，跟住嗰啲嘢唔值錢，你仲要運走喎，起碼搞幾千萬。好啦，而家就呢間公司就我話俾你聽，根本上佢就係打算咧，就係唔使錢去營運個摩天輪，所以佢收20蚊可以明白嘅，我覺得係， 因為嗰、那個佢要用翻舊呢一個摩天輪啦，佢又唔使拆咁樣啊，即係成即係要咗佢。 嗱，佢而家就話啊嘛，佢同呢個 Dutch View。其实那个摩天轮两 part 嘅，一个就 是 基座，基座就是那个 Dutch Wheel 嗰 间，唔系基座就属于呢个 TECL 嘅，唔系呢个 SpaceX 嘅。咁我嗰个圆圈上边嗰啲嘅车厢咧，嗰、那个机件啊，嗰、那个车厢嘅硬件咧就系属于呢个一间荷兰嘅公司嘅。咁咧就佢而家就我直接同荷兰公司 deal， 系荷兰碌啊， 系啦，荷兰碌， 系啊。 咁咧就但系而家咧就自从呢单嘢曝咗光之后咧。咁就據說有個中間人就叫做盛志敏，就喺度奔走，奔走盛志敏咧，就係、是、叫佢出翻少少錢去買翻嗰個摩天輪， 即 係 要啊 TECL 就出少少錢買。 其實我同一班人嚟嘅、其實係同一班人嚟嘅，呢一個係一個集團嚟嘅。然後咧準備就 debt 咗呢個 SpaceX 嘅呢個摩天輪，咁而家就睇下佢出幾多錢啦，係嘛？因為床板夾乜乜咧，就係、是、你到時到後咧，就算你橫掂。即係蝕硬㗎啦，你收翻少少嗰個帽啊嘛，其實就係咁樣。咁、但係如果政府嘅營商手法係咁，就好有問題啦，我覺得。係咪你睇落去成件事，我覺得係， 我諗呢個 對於原本嘅投資者，我覺得係好唔公平嘅。係，當然佢可能有個 understanding 係錯嘅，我覺得，就係話佢。再 以為有得再繼續做 仍然以營運摩天輪，因為香港我諗真係冇公司營運摩天輪噶嘛，係咪？除咗我諗以前麗園同埋青龍水上樂園， 係海洋公園係咪都曾經有過咧？有嘅海洋公園， 但係冇咁大個，好似嗰啲摩天輪麗園嗰個都好細個嘅啫，除非邱德根走翻出嚟投標嘅啫，我覺得係嘛？咁但係好似邱達昌佢都搞亞視啦嘛，唔得人搞摩天輪啊嘛，咁就青龍水上樂園好似執咗好多年添啦，唔知有冇摩天輪咧嗰度？滑水梯就有，青龍我就不知道。咁咧就係咧，諗住冇得爭噶嘛。啊，原來突然間唔需要相關營運摩天輪嘅經驗。 係喎，一間舊年 究竟邊個決定喺投標裏邊刪除呢一項咧？呢個係最關鍵啊，我覺得。係嘛？究竟係蘇錦良啊？投資推廣處啊？ 商經局啦，定係？ 係啦，商經局啦，係嘛？邊一個負責呢個項目喺招標裏面刪除咗需要相關經驗呢一項咧？喂，擺明係為呢個 TECL 度身訂造嘅噃。 係喎， 係咩？你而家見到嘅喎，黃偉倫出嚟 sell 都係話係啊，佢承諾票價最低啊咁樣。 係。 咁你即係 debt 咗人哋個摩天輪，然後就用呢個平價去營運。咁人哋個 capital investment 就你自己咧，就臨到限期前咧，就仲要有咁壓價壓到咁低，得咁低。 喂，大佬呢啲咁樣嘅做事嘅方法， 喂，咁 其實係咪香港無恥嘅底線嚟嘅咧？其實，即係你唔好話六八九無恥，個政府都幾無恥下。其實 原來而家即不單止政治上係咁喎，做生意都係咁喎。咁你啲外資係咪即係而家唔稀罕外資啊？ 我諗唔使啦，而家喂大佬，地產就一早冇咗外資啦，有嘅係內資啦。 咁又係， 而家成個啟德城都係海航集團㗎啦，係嘛？咁你根本上公務工程，細嘅就進和啦，進和即係佔中嗰陣時就撐政府就 cut 咗佢啲獎學金嗰間嘢啦，係嘛？大嘅以前你見到金門，而家見到有乜嘢地盤係金門嘅英資啊，冇啦， 中國建 中國海外啦，中國建築啦，部分拆出嚟入股，因為某一啲特別嘅技術可能需要嘅就係呢個法國嘅 gas 或者嗰啲啦，係嘛？如果唔係嘅話，就基本上你都要拍 partner 噶啦。你根本上唔可以自己中標嘅外資都已經。香港嘅公務工程，曾幾何時係世界全世界啊？其實除咗杜拜等等呢啲之外，係其中一個最多外資嚟爭嘅。咁就高鐵喺度啦，係嘛？我哋從來都冇諗過招向外招標嘅喎。我唔覺得新幹線嘅技術係爭一個中國高鐵嘅喎。我相信，但係香港從來唔會諗啦。而家已經係嘛？以前就。嗱，而家喺東南亞嘅高鐵競爭裏邊咧，中國高鐵好多單都輸俾呢個日本嘅新幹線，咁亦都有政治角力喺背後。咁而家已經冇埋啦，所以我就話呢單投資推廣處好心快快脆脆，連投資推廣處都接埋佢啦，我覺得。喂，真係不成比例！你請一個首長級嘅官員，下面仲有幾件 A.O. 蛋散，又有啲顧問喺度，你攞到乜嘢 project 翻嚟啊？一單咁嘅摩天輪都湊曬朵啦，已經係。 係咯，即係外資都唔會再嚟啦，嚟都。 喂，唔需要，我諗而家香港政府嘅心態係咩咧？就根本唔需要。 佢係撲出嚟添啊！可能又係一嗰樣嘢啊，撲出嚟要益啲內資啊。 同埋，我諗佢哋根本係唔 care 啊。其實，如果唔係你個法治形象咁惡劣，點可能強國元同呢個6777匿埋嘅？係咪有得嗰班大律師公會嘅人出嚟擋？就係咁啫嘛，佢哋唔 comment 啊嘛，阿奶媽話唔 comment 啊嘛，喂大佬咁大單嘢，10萬人上街遊行，你唔 comment 係 嘛？跟住乜都唔關你事，跟住摩天輪又話咁細嘅嘢，喂大佬，我覺得喺國際上呢個唔係細嘢嚟嘅，影響係相當惡劣嘅喎，其實係基本上係同做賊冇分別嘅喎。喂，你修改咗中間係唔需要營運摩天輪技術 相關經驗。 而跟住嗰個新嘅營運商又話自己會營運個摩天輪，係因為票價低。而相關經驗又不是招標裏面的一個條件，你自相矛盾的喎。其實，除非你話我不喜歡，我不要摩天輪嘅啫，咁就不需要營運摩天輪的經驗，係嘛？咁等於你申請電視牌照，咁我冇你用呢個咁嘅樣去 DQ 去其他嘅申請嘅承辦商，係嘛？啊 HKTV 嗰陣時，咁點解你又唔話嗰樣嘢咁重要咧？所以我就話而家。冇規冇矩呢樣嘢咧，但係好多人以為咧就係限於689，其實唔係，我嗰個係一個回歸，即係20幾年嚟嘅一個1997年到而家，即係一個淪落嘅一個過程， 係 即係一個崩壞嘅過程嚟。 只不過就近幾年，以至到而家係特別明顯。 只不過就出咗一個奇葩叫689，689咧就拍搲開曬啲衫。裸跑咁樣俾你睇，你睇下我幾核突咁。咁只不過令到大家睇到嘅啫，其實。一般成個過程，成個呢、這個咁樣嘅崩壞嘅過程，你睇到其實我諗香港第一外國公司嘅總部嘅數目有冇上升定增加咧？係咪啊？即係所謂外資嚟香港嘅 project 仲有冇咧？係咪日資又好，或者係韓資又好，或者其他歐美嘅資金？係咪？跟住你好多嘅香港嘅 startup 最終其實都係賣俾大陸佬。係咪？Google Van 咪咯？ 係係。 有冇外資入嚟啊？買香港的 startup 咯，冇啦， 冇啦， 系啊！而家香港最大的創投的買家可能得翻馬雲 啦， 係啊，咪 Google Web 咪咯，係啊 ，Google Web 咪咯。所以我就話你全部點解啲人插呢個 Google Web 個老細話佢染紅乜乜乜咧？其實有原因，即係我唔係話呢個老細有咩問題，但係大家對於呢個現狀係一種不滿喺度，係咪香港越嚟越內地化？ 俾你玩曬啦，乜都俾你買曬啦。 係啊，越嚟越內地化， 老麥都俾你買埋啦。 老麥都係佢噶，係啊，連珠海書院都係海航集團噶。以前好似國民黨政府資助嘅， 而家變咗海航， 而家變咗海航集團真 係。唉， 所以我就話呢個係一個大嘅趨勢，但係咧更加呢個摩天輪事件係反映到咧，其實香港係已經形成一個牢不可破的利益集團， 你看摩天輪看到。最近在網上熱傳有一單的士司機拿鐵通 兇啲客， 兇啲客趕一對呢個男女落車，咁個女乘客就有少少行動不便，應該睇住佢揸住一個輔助器械，咁就好多人就好怒氣，就話點解香港的士司機咁撲街，跟住就網上洗版啦，各自將自己遇到撲街的士司機嘅經驗咧，就公佈出嚟。我知道你都好多時間搭的士， 都唔係啦。 遇唔遇到你遇到好嘅的士司機多定壞嘅的士司機多？ 我又好彩喎，真係 OK 嘅 的士司機多喎，我就 OK 嘅。 因為其實我就唔好多時，我唔係隨街接的士嘅，我係 call 車嘅 ，call 車 係啊 ，call 車嗰啲甚至乎有啲已經認得我電話啦，係啦 ，call 開啦，咁所以就 OK 咯。 嗯，但係咧，我覺得而家我諗香港人都有心態嘅，逢親去的士站上車咧，如果係去短途嘅自己。 我唔敢叫， 即係嗰個聲啊！講目的地嗰陣時咧，口震 口震震㗎，真係俾佢鬧。 跟住咧，沿途咧就第一就會西左西右啦，突然間 double 啊等等呢啲咁嘅嘢。仲有嗰個的士大哥啦，我叫佢哋嗰啲的士大哥係全程黑面唔出聲啦。 嗯 啊，唔好話我唔知啦。如果你由機場翻東涌會點啊？ 所以不敢的，都敢的，都懂做的了，怎敢叫啊，这些搭巴士算了。 搭巴士啊，是啦，那呢就这个如果我即是 我自己以前曾几何时以为呢搭机场是啲司机会满心欢喜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现在近这一年多呢，逢亲去机场的司机都黑口黑面。 因为他入到去就要排一条很长的队。 对，因为他出回来他没期啦，要排队啦。咁咧就跟住係咩咧？就係而家的士司機咧就遇到一半一半，一半係唔會幫你搬行李， 嗯， 一半會， 係 一半唔會嘅其實。咁咧就除非你開聲嘅啫，其實咁佢就好晦氣咁幫你搬行李。 嗯， 咁咧就即係我唔知道佢幾時係中意長途客，幾時係中意短途客。其實我而家都冇乜概念嘅，其實已經係。總之咧，我記得我搭。以前搭小巴就好驚嘅，因為咧嗌落車嗰下咧，嗰啲小巴佬咧就話禁區啊，即係咁你就輕曬機噶嘛，即係 咁點啊？ 跟住就輕機就唔記得咗落車咁，咁結果就等下一個站有人嗌落就跟埋佢一齊落， 跟住行翻轉頭， 跟住行翻轉頭係啦。咁咧就但係咧而家就呢個對的小巴佬嘅恐懼就去咗對的士佬嘅恐懼。咁但係咧呢個勇武的士佬啊，最終就俾警察拉咗啦，係啊攞鐵通就兇人添啊。咁但係我相信呢、這個。即係的士司機呢種嘅惡劣態度咧，香港係惡化當中。 係， 我自己嘅感覺係呢個係，係嗱，同佔中無關。當然佢哋佔中好勇武啦，去拆路障啊，去申請禁制令，申請禁制令啊等等。我哋休息一陣翻嚟講下香港嘅的士政策，其實係導致到呢啲勇武司機嘅出現， 嗯、 而亦都係變成香港運輸政策裏邊一個龐大嘅利益集團。 嗯。